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 Santa baby, just slip a sable under the tree for me. Been an awful good girl, Santa baby. Hurry down the chimney tonight. Santa baby, a 54 convertible to light blue.I'll wake up for you, dear Santa baby. Hurry down the chimney tonight. Think of all the fun I've missed. Think of all the fellas that I haven't kissed. Next year I could beJust as good if you check off my Christmas list. Santa baby, I want a yacht, and really that's not a lot. Been an angel all year, Santa baby. Hurry down the chimney tonight.Santa honey, one little thing I really need, the deed to a platinum mine. Santa baby, hurry down the chimney tonight. Ooh, Santa cutie, and fill my stocking with a duplex and checks.Sign your X on the line, Santa baby. Hurry down the chimney tonight. Come and trim my Christmas tree with some decorations bought at Tiffany's. I really do believe in you.Believe in me too. Santa baby, forgot to mention one little thing. A ring. I don't mean on the phone. Santa baby, hurry down the chimney tonight. Yeah, hurry down the chimney tonight. Oh yeah. 上面这首歌是电影《蒙娜丽莎的微笑》当中的插曲。这部影片讲述了1953年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去女校当老师遇到的种种故事。片中贯穿的歌曲都是特别精选的来自20世纪50年代的流行歌曲，在全球都被奉为经典。那下面这部电影呢，也是非常经典的故事片，叫做《十月的天空》。这部影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一个普通小镇高中生萌生了制作火箭的想法，并且投入研究的故事。影片的原声带由著名的作曲家马克·艾沙姆制作。 电影《我的少女时代》也是一部以高中为背景的青春故事片，讲述了平凡少女林真心的初恋故事。由女团 Populady 演唱的插曲《你说她》是电影里暗恋女孩的背景乐。台湾青春电影不仅仅有单纯的爱情片，也有历史感的剧情片。比如说电影《女朋友男朋友》就刻画了一个横跨30年的青春故事。同名主题曲由黄韵玲演唱，下面来听《你说她》和《女朋友男朋友》。 如果她是真的那么骄傲，怎会轻易就邂逅她的微笑？饮料店、图书馆，又或是教室一角，好像我一抬头就能遇到。我的偶像竟没被他嘲笑，是否他真比较懂我的烦恼，还是说他只是比别人更有礼貌？这种问题怎会让我困扰？你说他会不会也正在留着我，想聊起一个好朋友，还是心也这样乱跳？你说他会不会也很想知道，我未完的心事要不要先预告？撑着，才不担心天会不会快塌了。原来被保护着是真的比较快乐，我也想我能为他做什么。你说他会不会也正在聊着我，想聊起一个好朋友，心也这样乱跳？你说他会不会也很想知道，我未完的心事要不要先预告？别说这其实只是我自己想太多，也正在聊着我，想聊起一个好朋友，还是心也这样乱跳？你说他会不会也很想知道，我未完的心事要不要先预告？好像现在的我， 这是我 久，连话都不会说。雨下得惶恐，忘了等待彩虹。墙上刻下的承诺，还剩谁在等候？原来我们都 像女朋友男朋友这样的有时代感的青春电影，还有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部影片呢，讲述了一群青春少年从大学校园的追爱之旅到步入社会的迷雾和抉择的故事。主题曲《致青春》由王菲演唱。 他不记得脸上天色将晚，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深夜。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骄纵的星星已烟消云散。冬天良辰美景奈何天， 离开的，让自己形容，写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下班注目的满月写作徘徊惶恐，在记忆中轻轻闪过，不知所踪。Oh, oh, oh.

famon chena kwam so wang ni yu klang fon chena cry bang kon ti mong mai hen man 日本青春片当中也经常会有毕业的桥段，在电影《日出前向青春告别》当中，几个即将高中毕业的年轻人驱车去京都看望备考大学的朋友，琐碎的小故事串起了一整部电影，主题曲和插曲都选用了诗井天童专辑当中的音乐。 この世界で一番の愛をあなたに注ぐ、それは 电影《蓝色大门》讲述了高中生孟克柔、林月珍和张世豪之间懵懂的爱情以及成长的故事。电影音乐由配乐人侯志坚打造，大多的时候是简单的钢琴的旋律，主题曲选用了陈绮贞的《小步舞曲》。

Thank you.